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原来咧，太阳白物咧，简单嚟讲咧，就分三大类嘅。呢啲咧，讲真，我以前咧中学会考嘅时期咧，我考九科，但系考得最差嗰科咧就系 Chem， 我讲过噶啦，啊，即系净系攞个 C 啫。咁样咧，其实讲真，咁多科嚟讲咧，教得最好嗰个咧就系 Chem。我哋叫 Cam 佬，你知道我哋一届其实绝对冇不敬噶吓，好尊敬噶，但系我哋俗语叫 Cam 佬或者 Cam Sir 啦。但系好奇怪，就有时啲嘢冇得讲，教得最好啫吓。但系咧，我自己嘅表现就最差，咁啊攞个 C。咁但系咧，我嗰啲我嘅啲 Cam 咧，当时都系学咗好皮毛噶啦，因为我读到中五啫嘛，系嘛。但系而家系四十几年前，所以而家基本上系还翻晒俾佢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為咗呢個節目咧，我就即刻惡補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嗱，大家如果你哋係讀 Cam 出身嘅，啊，你好熟 Cam 嘅，因為我講錯講漏咧，大家就要多多包涵啊嚇。嗱，咁基本上咧，其實就碳氫化合物咧分三類咧，佢主要個劃分咧就係話嗰個碳同碳之間咧個分子之間咧，佢係完全係單鍵，抑或係佢入面包含住有雙鍵或者三重鍵。嗱，我哋講過啦，碳嚟講咧，佢嗰個同其他嘅原子結合啊，包括自己都得噶喎，碳同碳咧，其實佢基本上就叫共價鍵啊嘛，叫做covalent bond 啊嘛嚇 ，bonding 啊嘛。咁但係呢個 covalent 咧，佢係四個鍵啦嚇，即係嗰個鍵價咧，即係佢可以同四個其他嘅原子結合。咁譬如最簡單啦 ，C 同四個氫，咪就係甲烷咯，係嘛？即係我哋話沼氣啦嚇 ，methane 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如果 C 同其他嘅 C 結合都可以噶，而且佢可以唔係一個喎，而係一個拉一個，一個拉一個，一個拉一個。我哋叫東前立鴨，隻楞隻。我哋記唔記得講歇後語啊？東前立鴨，隻楞隻。其實佢可以一個 C 加一個 C 加一個 C 一路拉出去咧，一條鏈啊，一個碳鏈咧，可以好長都得嘅嚇。當然咧，佢長得滯咧，有時佢唔穩定咧，佢可能又會變翻短啦。但係其實佢基本上都可以去到好長。咁當然佢唔淨止係一條嘅噃，因為佢一路楞出去咧，嗰啲 C 本身就可以打橫。 哦， 啊，即系睇你点打横打点啦，即系总之佢又可以掕出去噶嘛，所以我哋叫做好多旁枝啦，我哋叫 branching 吓。咁但系咧，始终一个即系关键嘅判定咧，就系话如果呢啲 C 同 C 之间啊嗰个共价键咧，基本上由头到尾都只系单键。咁单键之后咧，当然佢即系仲有剩翻三个啦，同其他嘢结合啦吓。咁呢啲咧，我哋咧就系叫做系等我再睇清楚先嚇，你唔好搞錯啊！就應該係鉛啊，係啱啊，係因為太多呢啲名詞，尤其是我以前讀係讀英文噶嘛，但係而家咧我就要堅持用翻中文啦嚇，雖然我都會講英文，即係鉛咧就係火字邊就係一個鉛結嗰個鉛啦，咪就係甲鉛。我哋其實甲鉛而家其實照計嚇，唔知啊，我慣咗讀甲鉛咁解啫。好啦，咁咧呢個甲鉛其實跟住落去仲有丙乙鉛、丙鉛、丁鉛嘅，嚇，即係我講就要視乎咧你有幾多個 C 咁解啫，因為 CH4就是叫做甲烷啦。咁如果你跟住落嚟个乙烷咧，就系 C2H6，就系乙烷。然后 C3H8就叫丙烷。然后咧一路落去就 C4H10咧，咁呢个就叫丁烷。嗱，其实丁烷咧会大家有时都会熟悉啲丁烷咧，其实英文叫做butane 咧 ，butane 系一种比较好常见嘅燃料嚟嘅，其实。佢系一种一般室温同埋個氣壓入面係一種氣體，但係佢亦都好容易咧，你稍微壓縮下佢咧，就變咗一種液體。咁啊，作為一種液體咧，因為佢係好易攜帶啊嘛，咁佢係好易燃嘅，所以基本上就係一種燃料啊，係嘛？咁即係火水嗰啲咁樣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呢個叫 butane 咧，咁呢種叫鉛，咁佢基本上 C 同 C 之間咧係只係得單價鍵。好啦，但係如果C 同 C 之間係出現咗有一個雙價鍵啦，雙價鍵嘅話咧，嗰時我哋就唔叫鉛啦，就叫做氣啦。 哦， 唉，就係即係台北嗰個災難嗰個啦， 即 係 是但有一組咧， 是但一組得噶啦， 啊， 佢跟住落去可以係單鍵嘅，但係其中有兩個 C 係雙鍵， 係 嚇咁嘅時期咧，嗱英文咧就叫做嗱鉛先啦嚇，就係 alkane， 就叫 alkane。Alkane， 咁但系咧氣咧就係 alkene， 即係單個字母嘅啫，就叫 alkene。咁 alkene 就叫做氣啦。咁氣咧當然咧，亦都咧佢就可以基本上咧最簡單嗰個咯，就係叫做乙氣，因為佢已經係 一定是有个双甲剑啦。咁所以佢又冇甲稀嘅，佢最简单系月稀咧就两个师嘅，系、 哦、 嘛？佢冇一个师、嗯，一个师就冇双甲剑啦。冇错啦。咁、嗯、所以佢最简单嘅咧，我哋就叫做系月稀咧，英文叫做 Etherlin。Etherlin 咁然之后咧，如果佢系三个，咁佢嗰个分子式就系 C2H4 嘅。CH4 再多一个呢就是 C3 啦，是吧，就是 C3H6 的，就是刚刚两倍的。咁 C3H6 呢，这个呢就叫做丙烯，咁英文就叫做 propene,、P-R-O-P-E-N-E。呢、这个就是台北高雄市搞到咁样嘅吓嘅罪魁祸首，就是呢个丙烯啦。咁呢个丙烯呢，其实一般嚟讲呢，就是喺石油嗰度通过一个叫做裂解，即是在一个高温的裂解，一种无氧的情况底下呢，是加热呢是分离出来的。咁佢亦都变成是一种的燃料啦，係咪，咁你都睇到啦，佢係一种气体啦。咁就好易蔓延啦，呢种丙烯啦，咁就是因为处理不当呢、当然个详细我都冇话真係去深究啊、可能大家听新闻都有听到好多啦，或者有啲工程师出嚟讲啊，咁样咁就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，既然一路咁渗透落去呢，就有关当局啊，即係尤其是嗰间公司呢係懵然不知。 係啊， 其实啲人一早已经话闻到一 阵味， 系嘛，咁就已经报告噶啦。咁但系啲人去 check 过啦，但系唔知道原来咁大镬。咁、到最后真系咧，即、系一个挞着嘅时期咧，就炸到不得了啦吓。 咁、头先都唔知咪常识啦。你话诶闻到阵味，咁系咪佢本身甲烯咧，佢系有阵味嘅咧？ 嗱、呢、這个又真系问起，其实咧。有啲呢啲嘅氣體咧，可能佢本身有味，但係有啲咧，我哋知道係加咗啲味道落去嘅。譬如煤氣就係啦，所以你呢個我一時間真係答你唔到。 不過都有睇嘅。 佢係一種無色氣體啦，但係咪無臭咧？即係無味咧？都有可能 嘅 喎。 佢好似就有少少臭嘅，有啲嘔心味。 係嘛？ 不過咧，主要佢聞到嗰啲味都係嗰啲加落去嘅。 加落去嘅係啦，因為我哋知道咧，即係我哋而家平時嗰啲煤氣咧，一陣煤氣味好危險啊，擺啲酒啊、開窗啊嗰啲咁樣咧，其實係加入去嘅。 是 因为煤气本身咧， 本身就冇味， 就冇味嘅，系嘛？咁其实个煤气好大部分嘅成分咧，就系甲烷嚟嘅，就系甲烷 嚟， 系啦，冇错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就今次嘅罪魁祸首就系丙烯啦。咁当然咧，就即系仲有嘅呢个 alkene 咧，即系佢有一个双甲键啦，但系其实佢可以拉落去好多噶嘛，咁、所以咧，即系乙丙丁啊，一路落去都有，咁啊越嚟越复杂吓、其实咧都系即系佢哋好得意嘅。佢嗰個 C 嘅數目唔同咗咧，其實佢成個即係個分子個大細唔同咗，結構唔同咗咧，佢成個化學嘅特徵咧就可以好唔同噶啦、即係有啲係液體，有啲係氣體，有啲個熔點係咁，有啲個沸點係咁，係嘛？有啲啊比較易燃啲，有啲冇咁易燃、所以真係呢個 OCam 啊真係毒死嚟嘅，真係。系嘛？因为佢复杂得好紧要嘅吓、好啦，咁但系仲唔停止？原来 C 同 C 之间咧，除咗单键同双键，仲可以点啊？ 有三 件三键，因为三价键噶嘛，系嘛？咁呢三价键咧叫 triple bond 啦。triple bond 咧，咁呢个咧就仲有趣，我都系啱先知嘅啫，我都系抄嗰个中文啊、英文咧，其实当时都冇点学噶啦，因为中学唔会学到咁深嘅。佢叫 alkyne 咧，就叫做 alkYNE K Y N E 系 K Y N E 咁啊 alkyne 啦，咁原来中文咧就叫做缺丁，我唔知系咪真系读得啱啊吓，咁我睇嗰个拼音好正常啊，咁个缺字咧就有趣啦，就即系缺心个缺咧，但系就唔系三点水，三水两点水嘅四，唔记得咗，系三水，但系总之就唔爱咗左边啦，整个火落去，倒翻转头，即系火字，一个好似啊嗰边缺嗰个字吓，咁然后咧然后嗰个丁咧。就是火字邊咧，嗱一個即係話路徑嘅徑，途徑嘅徑、但係你就唔愛咗個雙氣引、又係加個火字，咁、佢好似話讀個丁字啦嚇，啊呢啲真係我係讀翻書嘅，所以呢啲考起我嘅。但係好似咧加埋叫做缺丁，咁你話哇咧缺丁有幾多種啊？咁我諗咩？你出去問一萬個人咧，都冇一個人識咩叫缺丁嘅，係嘛？即係讀老實講，我哋讀 OCam 嗰啲都係大部分都要讀英文啦。我唔知啊，而家香港嗰個中文化嘅程度咧，係嘛？即係你知啦，香港嚟講，本來回歸之後就應該母語教學噶啦嘛。咁但係咧就搞出個大頭髮，就係話咩保留一百間就係可以俾佢英語教學啊嘛。咁啊，卒之搞到而家咧，基本上個母語教學咧，我都唔知係咩程度，名存實亡咁滯係嘛？個個都話要用翻英文咁樣，其實我就完全贊成母語教學噶。老實講，好咁，但係咧，總之咧，呢個就叫缺丁啦嚇，咁啊又係另外一種嘅碳氫化合物嚟嘅。咁呢啲碳氫化合物咧，其實大致上咧都係講一個簡單嘅常識啦。嗱，其實生物體入面佢有蛋白質、有脂肪質、有碳水化合物，係嘛？係各種嘅。當然我哋一骨頭有鈣啊咁點啦，係嘛？ 咁佢生前嘅時期有曬啲物質啦，但係當佢死嘅時期，佢就會腐爛嘅啦嘛。咁佢腐爛嘅時期咧，當然如果佢係喺嗰個地嘅表面腐爛咧，即係你知其實有好多嗰啲咁樣嘅蟲啊，佢有啲叫做埋屍蟲喎，聽過未啊？啊，係啊，其實點解你好少去到野外見到啲動物嘅屍體啊？啊、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蟲很快脆呢，它就會將它埋了個地的泥土那裡，然後在那裡分解它這樣的、啊、當然也是很多細菌來分解。那分解過程裡面呢，當然如果它是在表面呢，那有很多東西，就是養分就歸還回土壤啦、 啊、 但是如果在這個分解過程裡面呢，它是真的比較是埋藏得那個深的，譬如它跌了一個沼澤裡面吓、啊，有啲甚至系啲沥青嘅咁诸如此类啦。咁亦都咧喺个过程入面咧，可能有呢个地壳变动，或者佢突然间嗰个山泥倾泻，崩咗佢，埋咗佢，系嘛？然后地壳变动嘅时期咧，咁呢啲咁嘅分解咧，就有个情况出现啦。可能就系一种即系喺比较高压同高温嘅情况底下分解。 嗯、 即系如果佢系地壳变动咧，就等佢即系落咗去个地底深处嗰度咧。咁、喺高压高温嘅情况底下咧，原来佢就可以咧。就是攞走咗個氧， 嗯， 即係變咗本來係 CHO 嗰啲嘢咧，就冇咗個 O 就變咗 CH，、 啊、 就即係 hydrocarbon 啦、啊，即係由 carbohydrate 啦就變咗 hydrocarbon。咁、嗯、hydrocarbon 咧，但係佢埋咗喺地底嘅時期，最後慢慢咪變成煤、石油、 石油 天然氣咯，係、嗯、嘛？咁所以煤咧，主要嚟講咧，即係我都係睇書睇翻嚟啦嚇。咁、啊、我信啲專家就話，就係即係有個所謂造煤運動啊嘛。即係以前地質年代嚟講，就係、大量嗰啲植物咧，即係佢死咗之後咧，因為都有個造山運動啦，地球嘅時期咧。咁於是就即係桑海蒼田咧，有好多植物死咗腐爛，就慢慢變咗煤啦。喺高温高壓底下，而呢個石油咧，就係大量嘅海洋嘅生物嘅屍體。即係死咗之後，海洋動物啊咁樣咧，就埋藏咗喺海床。咁但係後嚟啊，即係桑海蒼田啦嚇，即係海底又變咗山啊咁樣，咁咧變咗係石油。當然而家好多仲喺海底，所以你要深海轉油，係嘛？咁天然氣咧，其實亦都係咁上下原理。咁但係佢話，究竟點解會有啲嘢會變咗係氣體咧？啊，即係要問翻啲專家啦。但係嗰個問題咧，個道理我想帶出好簡單，就話佢攞走咗個 O 啊嘛，即係個 oxygen 啊個氧啊嘛。所以咧，你一攞翻出嚟啦，哇正！其實咧。佢就可以咧，就係同翻個 O 結合。 嗯。 咁同翻個 O 結合嘅時期咧，就即係咩咧？就叫氧化。但係氧化即係咩咧？就即係燃燒。 燃 燒。哦。氧化唔即係燃燒啊？咁、燃燒得嘅嗰啲咪就係燃料咯，係咪、所以你呢啲所謂化石燃料叫 fossil fuel 嚇 ，fossil 啊 ，fossil 即係化石啊嘛。fossil fuel 就係煤、石油、天然氣，佢基本上係 hydrocarbon 碳氫化合物。但係當你一出嚟嘅時期，你又燃燒俾氧佢嘅時期，燃點佢就可以咧，就係產生翻大量嘅熱能出嚟，就係燃料。咁燃料嘅時期咧，但係最弊啦，佢個副產品就係咩咧？就係佢嗰個碳咧，就會同個氧結合，就變成二氧化碳啊。咁呢個二氧化碳咧，就係一種温室氣體。啊、大家知道啦嚇，即係我喺呢個節目可能都講過唔止一次噶啦、其實喺即係十九世紀中葉到而家嚟講咧，我哋嘅地球嘅大氣層入面嘅二氧化碳嗰個濃度啊，嗰、那個或者個水平啦 ，concentration 或者 level 咧，其實已經增加咗40%咁多噶啦嚇。咁、而且咧，最得人驚嘅就話呢個40%入面咧，差唔多有一半咧係過去只係過去嗰50年左右 就 增加 出嚟 嚇。咁、所以咧係好驚人嘅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哋而家面對嘅全球暖化嗰個危機。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話咧，呢啲化石燃料咧，即係本來浪漫啲講咧，就係一啲遠古嘅陽光嚟嘅，係咪 ？Ancient sunlight， 即係話我哋咧，一著一著眼燈嘅時期咧，咁你睇見有啲光啊，咁當然嗰啲光佢係即係用不同嘅原理發光啦，係嘛？但係如果你係一路咁賴翻入去咧，嗰啲光咧都係一啲遠古嘅陽光，因為佢點解會有光？因為有電啊嘛。但係點解會有電咧？因為發電廠俾佢啊嘛。點解發電廠會可以發到電咧？就因為燃燒呢啲化石燃料啊嘛，係嘛？所以其實嗰啲咧都係一個遠古嘅陽光。咁所以你話哇，我夜晚著燈或者睇電視或者聽心機嚇，原來呢啲係遠古嘅陽光係俾翻我哋啊咁樣。本來好浪漫啊，咁但係最慘就係因為佢而家咧就係、太多呢啲二氧化碳排放咧嚇、令到個温室即係透過温室效應咧，令到嗰個全球暖化咧係已經即係近乎失控咁滯，咁咧就會即係引嚟好多嘅氣候嘅災難咧嚇、所以咧我哋要面對呢個好大好大嘅挑戰啦。好，咁啊休息一陣，我哋翻嚟再探討呢個問題。 好啊。